Mutation, Schule of Auto-Evasive Evolution. Under Maui Fiorito, evolution leaps forward. 喜欢改变爷爷的矜持，我就像唱专辑唱，唱着也唱，啦啦啦，千多波的节奏。

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你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你说是我们相见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叽叽喳喳叫，关上了闹钟，我

着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这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哎呀 手中樱花。

情圈套，让我为了你疯狂，迷人的微笑。 我像被施咒的青蛙，无法控制的就爱上他，不敢多做挣扎。难道这会是场梦吗？ 全程经典飞扬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，录制三分钟以内个人展示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。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，决赛获胜者不仅有千元大奖，还有机会成为经典九六九签约主持人哦。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

生活里徘徊，只是夜深人静里会醒来。你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，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。每个人都期待上次遇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。